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系咪啊？系咪 air 啦？ 系 啊，翻到嚟啦！ 开始啊，开始啊！ 系啊，开始咗啦！阿云涛兄，你仲好似跑马咁样 喎！系啊，唔系我谷友，谷紧啲谷友。 哦 ，OK， 谷友啊！ 咁咧就今日， 阿龙哥你未埋位啊？ 系啦，阿龙哥未埋位嘅。咁今日咧，土伯咧就因为咧生意太好啦。 OK， 咁所以咧就 佢生意好正常喎、 哦，系生意好系正常嘅呢、這个系，咁亦都好好啊，系嘛，即系呢、這个即系托咩福都好啦，系咪？咁就今日揾阿云涛嚟睇，咁就点解有阿云涛喺度咧？咁有阿云涛喺度咧，我哋就最好就讲下呢、這、一个、关于财金嘅嘢啦，系咪？即系尤其系阿任志刚啦，咁啊、okay. 任志刚佢琴日出咗篇文，系嘛？ 我对任志刚好熟啦，因为任志刚系香港而家石果。紧全打大鳄三个人之中能够仍然喺讲嘢嘅人 你同佢好熟系因为你系好熟佢嗰啲背景定还是你同佢 personally 好熟 私人冇关系，梗系同佢私人冇关系啦。咁但系喂，咁佢写嘢我哋要睇嘅， 系要啊。 佢五年写望志今年就都停咗，唔写五年， 系 今年写翻，我唔知点解咧。 喂，佢退咗一段时间，话喺瑞士银行嗰度做啊嘛。咁讲真，嗰阵时揾真银，你自自然然就唔会写啲乜嘢噶啦。 唔系啊，佢可能我觉得系佢当时聪明啊。佢如果当时写望志系惊俾人批斗啊。 系 当时六八九主政咪批斗佢啊嘛，所以佢又好惊呢件事。 系咩？佢同六八九有仇咩？ 唔系啊，佢有冇仇我唔知道，我只知道佢好忌讳就系、是、当六八九上台之后，佢个网上唔写网志啦。林郑月娥一翻出嚟，佢就写网志，仲炒委任咗做行政会议做成员添、 嗯。哦， 咁你系个阴谋嚟喎，曹总。 啊，有咩阴谋啊？喂，嗱，我哋去一段片先，嗱，啲网友未必知道，我哋去一段片去 intro。观点再出 post， 为林郑开水喉铺路。 也许总有这人懂得爱惜我，然后往后多年协助是结果。你与他回馈手，衷心祝福我，期望这是好朋友，别是我。 边会呢？系你委任任总做行会成员噶嘛？点会先？帮都帮唔切啦！阔别五年，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寻日起响个人网志再次发表任总观点，以香港公共财政管理为题做头炮。一开波先解释基本法107条，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等意思。因为任总认为基本法冇写明响一段咩时间入面做到收支平衡，避免唔代表唔可以发生。更加合理嘅做法系响一个经济周期达到平衡预算，唔使每年达标咁短视。简单啲嚟讲，即系用得其所。如果香港面对经济结构性问题，可以暂时用赤字预算，积极投资未来，为经济注入新动力。文中亦都提到，香港人都强烈希望政府能够投资未来，为香港嘅经济注入新动力。但过去十年，政府一直采取守财奴政策，导致大量盈余出现，拖住经济后腿系不合时宜。哇，盲嘅都知道抽紧前上司水啦！但 anyway， 在文章尾段，任总就劲擦新波屎鞋，挖新政府的财政新哲学，把握机遇，投资未来的愿景，令他非常鼓舞。啊，一句讲晒，成篇文疑似为林郑十月份施政报告将会洗大铺路。林郑有咩回应？他说文章具建设性观点， 强调冇要求过对方写呢篇文章，两人亦都冇夹过。对于基本法第107条，佢认同唔系要僵化每年财政预算，一定要量入为出，唔可以出现赤字。切，咪即系同任总观点一模一样咯。庄太亮赞同公共财政支出可以弹性处理。基本法量入为出原则冇讲明系年年计，定系一个阶段计。假设以政府班子五年期限为例，只要攞中位数平衡就得啦。最后约约一提，任总由99年开始，每星期会出一篇观点，直至09年退休离开金管局。但自12年起 ，CY 做特首局五年，任总就再冇发表妄志啦。相信用沉默五年嚟形容，应该最适合不过啦。 好啦，哇！睇完呢啲精彩啦。 首先，我觉得嗰个头先佢阿林郑啊，同埋呢一个阿、啊、即系任总讲啲嘢咧，即系嗰个交波，即系嗰个唱双簧味系好浓嘅。 嗱，呢个其实啱咗另一个人喎。 啊 教咗陈茂波，陈 茂波系啱啱。 但系陈茂波嗱，点解 你当佢死噶啦？其实 唔系，唔系，其实系人都知，唔系咁，但系其实唔当得佢死，因为佢摆明系689留低落嚟嘅余孽啊嘛。但系调翻转头，国家系亦都唔会抽起呢一个财政司长。咁而家大家都明白，喂，林郑同财政同阿陈茂波系有少少嘅嫌隙噶嘛，即系大家都觉得佢未必系夹到噶嘛。咁而家佢林郑月娥用咗任总呢篇嘅文。咪直情系完全系教咗陈茂波咯。喂，我都已经赞成咗任总讲嘅财政哲学，你陈茂波如果用翻你嘅财政哲学，咁咪唔啱。咁但系调翻转头，啲人会问，咪过去五年，这个财政司点解啊十年就冇讲五年啊，十年曾俊华调翻转头，点解佢都要咁保守咧？喂，香港人真系唔明白、哦，点解香港人唔明白咧？就系、是、其实。在董建华的年代，香港曾经因为少有财政赤字嘛、中央曾经是为香港的财政而担忧的、当年董建华讲要悭钱、我还遥记得当年董建华做的时候，我都会这么清楚呢，因为当时我做一些、香港市的重建工作、即是参与在里面，我知道一个运作就是当时市建局成立的时候，好记得呢，就是说政府就答应了一年给300亿，即是董建华就死300亿，当时的市建局呢就用来运作去推行这个市的重建、就因为香港金融风暴之后，中央就要中香港去收水，即是当时的财政司长就是阿松啊嘛，咁阿松嘅时候咧，结果将个钱点咧，就五年批100亿俾市建局。喂，其实中央系有干预过香港嘅财政预算要紧缩嘅。咁所以其实呢十年，无论曾荫权嘅十年、五年，或呢七年，或者甚至乎梁振英，其实都坚持紧一个哲学嘅，就是、量入为出嘅。要俾钱，都系一次性去放水。咁、其实曾俊华系冇唔放我水，因为佢咁多年系喺嗰个派糖度派咗3000亿嘅。 系啊， 咁而另一个角度去讲，今日你去批评阿曾俊华嘅时候，我哋睇翻成个哲学就系话，喂，我哋要记住一样嘢，积谷防饥，然后你先有得使啊。如果曾俊华冇咗十年剩喺度，又点去？而家你可以讲个财政哲学，话要刺激翻香港嘅经济。 系系系。 咁但系而家香港经济好差咩？ 啊，我系唔系即系呢个就等于以前你话使嘅时候，即系其实你话嗰个财政政策，其实有一种讲法就系嗰个逆周期嘅使法噶嘛，系咪？即系当你即系嗰个经济系陷入衰退嘅时候，就等于董建华时代系嘛？即系佢有负增长啊，咁你咪要透过即系你 GDP 系咁样噶嘛？你即系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即系你政府支出，其实一条大数嚟。嘅點樣去谷個 GDP 咁樣？喂，咁其實所以佢咪嗰陣時搞咩十大基建啊啲乜嘢去谷咯，係嘛？即係但係咧，就係、你話去到而家咁樣樣，喂，其實我哋係未去到話逆周期咁樣樣去有咁嘅理由去使錢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啊，即係呢、這個財爺咧，即係呢個前財爺啦，所謂即係曾俊華啦，咁佢喺選呢、這、一個特首嘅時候，咁其實佢都出過段片咁，你記得？咁、其實佢就會用個動畫嚟解釋翻，哇！你有9000多亿，好似好多喎、啊，系、嘛？咁其实佢有讲过条数系嗰个 breakdown 系点计嘅，即系譬如话你话咩十年医院啊，即系嗰个开支啊，成2000多亿啊咁样样。咁但系你嗰系分摊十年嚟使噶嘛？咁跟住就系话你工程 噶，嗰啲即系要俾嘅钱，应俾未俾嘅钱。咁、但系其实你嘅政府，你不断咁样样温零，其实系会有收入噶嘛。咁你咪一路收一路俾啦，随之随付啦，系咪？ 系咯。 咁跟住佢就讲啦，话咩咧？嗰个政府退休金嗰啲，嗰啲又系，嗰啲唔系你即时俾嘅钱嚟嘅。 冇 错。即系佢又好好笑嘅，即系其实佢就攞，哇！你可能你十年嚟你要使出去嘅钱，然之后咧就浓缩到就系等于而家嗰个叫做系我哋嗰个财政储备啦。 财政储备。 咁讲真，嗱呢一个咧，嗰阵时佢出佢条片咁嘅片嘅时候，我真系屌啦！其实，喂你讲，喂你嗰条数系十年使，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中意我中意计廿年使佢得噶。喂，咁但系你嚟紧廿年，喂你十年又好，廿年又好，你系不断咁有收入噶嘛，随之随付噶嘛呢样嘢系边个叫你系今日要使晒所有十年嚟嘅钱啫？同埋头先佢讲一样嘢就系话，任总啦，咁佢讲啦，话要投资未来啦咁样。嗱，其实讲真，投资未来呢四个字咧，即系我系觉得系难听嘅粗口嘅，其实系。 点解？ 因为其实喂，有好多嘢香港人水深火热啦，就要投资现在噶啦。其实就而家你就要使噶啦，就正等于就系话，喂，你嗰个医疗开支。喂，你搞到哇！你而家你一又流感发作啊，又成哇，个哇，嗰、那个使用率系120%，有冇搞错啊？其实系 要死300多人， 咪咯， 死多个沙士啊！其实 喂，你现在你投资唔够，你讲咩未来啫？ 嗯， 喂，你就系正正就系因为喂， 所以即即刻走去买床位咯。 系咁，你买床位咯，即系你黐线嘅，其实根本就喂，你正正就系、是、喂，你而家你香港个问题咧，即系你嗰个使钱嘅问题咧，喂你。反而而家系越嚟越受制于中央嘅政策。自从啊，我哋五年几或者其实呢十年啊，即系你话十三嘅规划之后，喂，我哋发觉我哋香港经济系被规划咗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由高铁之后开始， 唔系高铁之后，其实系讲紧你2000年打后嗰四年嘅财政赤字开始，系讲紧你咩国家咩十一五规划，其实已经系讲紧嗰样嘢。只不过当时就系话你讲十一五规划，董建华做嘅嘢，只不过系拨少少钱出嚟虚应故事。但系系去到曾荫权年代开始，你讲紧搞你讲。高铁再之前其实都有一堆基建，嗰阵时已经讲紧系被规划。 啊，咁咪十大基建嗰啲乜嘢嘛，系嘛？ 系啊， 即系你嗰个情况就系、是，喂，根本上我哋使啲钱系我哋系即系完全系跟住中国，即系中央嘅拍子起舞。喂，而我哋自己本身需要嘅啲社会福利都系投资唔够啊嘛。 嗯， 系嘛？哇！你嗰啲床，你咁嘅老人院床位又唔够啊，系嘛？嗰啲即系弱势社群嗰啲又唔够啊！你系现在都投资唔够啊！你讲咩未来啫？即系好简单，你就系讲我哋而家呢一代咁样样啊！喂，你嗰个房屋嗰个问题，嗰个房屋供应嘅问题，喂，嗰、那个你嗰个地嗰、那个，你而家先知嘅咩？系嘛？喂，你究竟你同嗰、那个喂，即系其实讲真，嗱，你更加唔中意呢个曾俊华都好，其实佢嗰阵时都有个提议系几好嘅，即系譬如你话喂，其实如果你要稳地起楼啊，即系呢只即系投资现在啦，系咪？你稳地起楼，其实佢嗰阵时佢有个讲法就系话居屋同埋呢一个丁屋系混合发展制度啊嘛，即系就等于 呢、 就 是這个曾荫权提过嘅， 系啊，呢、這个系啊，呢、這个都提过嘅， 即系丁风云陈高， 系啦，薛庆丰云啊嘛，系嘛，即系嗰种讲法就系话哇，即系全部咧就大厦式建筑系嘛，咁然之后咧就派翻系啦，配翻俾你，喂，咁其实呢个最有系啊， 最好啊，最开心啦、 啊，吓、啊，点解你喂？点解你要即系打呢一个喂荃湾淡水湖嗰啲主意啫？喂，根本上如果你呢嘢倾掂咗咧，根本上嗰个系南海嚟噶。 唔系你讲紧荃湾淡水湖，其实咧系同你而家任志刚走去讲紧要做呢个赤字预算系如出一辙嘅、嗯。其实就系共产党想谋住香港人嘅地，或者想谋住香港人嘅钱，但系咧就唔方便自己走去表露个意图。咁所以咧就揾嗰啲咁嘅学者又好，政商名流就走出嚟讲。喂，唔系、啊、香港，喂，你要个荃湾淡水湖啲水势太多咯，有冇可唔可以铲咗个淡水湖走去起楼啊？咁同样地，喂，任志喂，其实共产党都知道，喂，佢需要用嚟做基建嘅嗰笔钱，或者俾大陆嘅一啲国企用嚟融资嗰笔钱已经越嚟越多，佢开始就真系要吸香港人储咗落嚟嗰啲咁嘅财政储备啊。咁、 嗯、 所以你先至走出嚟就揾就叫任志刚同埋林郑，可能再加埋陈茂波三个人走去唱即系互相交波，然后就制咗一个舆论，就系话香港嘅未来系需要用赤字预算就走去就走去投资嘅，即系只不过。 就係話而家就暫時放少少風，就同你講赤字預算先，後面會做啲乜嘢，大家都係唔清楚嘅。呢啲先至最恐怖啊！ 所以嗱，回應阿龍啦，幾樣嘢啊。喂，個水塘冇咗唔緊要啊，因為東江水你而家成日嫌貴啊嘛。你冇咗個水塘，咪東江水咪又可以不停咁買。 你搞錯成件事啊！其實就係講緊，因你荃灣淡水湖除咗係天然嘅嗰啲雨水收集之外，其實東江水係首先經過荃灣淡水湖呢一個倉庫積咗起嚟，然後咧即係先至慢慢分流噶。 咁但係喂，冇咗荃灣淡水湖，咪直接嚟咯。 啊，咁你咪直接飲黃泥水咯。 係 咁簡單嘅啫。 係啊，咁講個就係嗰個遲啲啦。唔係，即係但係我哋講就係話嗰個你而家佢究竟任志剛同埋呢一個林鄭一唱一和唱雙和，究竟打咩主意先？ 唔係打呢個主意，能係可以做一個推測啦。咁即係大家唔好唔開心住，唔好以為佢真係林鄭月娥嘅財政預算案咧，真係好做多好惠民嘅措施。唔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嘅，因為我同林鄭月娥傾過偈嘅， 係咩？ 傾過， 問米嗰陣時啊， 唔係真嘅，真嘅唔會啊，唔係，因為佢嗰陣做咗發展局局長，咁就好多場嘅諮詢會咧，係關於諮詢社重建嘅。佢係有好多場都係有一兩場，佢都係自己親自出席嘅。咁我係同佢傾，都傾過幾句。我自己個人覺得佢都係一個少少左傾嘅人嚟嘅，即係佢都有少少傾向咧，係福利主義嘅。咁佢覺得係咁先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嘅。咁但係我而家覺得個問題，任志剛同阿林鄭月娥出嚟講呢件事咧，我背後睇到更加世界經濟嘅陰謀，因為。如果系啊，唔系，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系将美国税率系减15%，去到15%嘅时候咧，其实喺中国嚟讲系讲明嘅，美国一减税，我哋会逆步出去跟嘅。咁其实到时如果大家有留意当时曾俊华选举嘅时候，佢曾经讲过嘅，我如果做咗特首之后，我会出嚟嘅讲减税，啲人就即刻闹佢啦。喂，而家你仲益啲商家佬？其实 啱啊，啱啊， 喂，当时其实调翻转头谂。唔得噶，一定要維護翻嗰個細香港嘅競爭力。如果你唔減税嘅時候，你到時點搞咧？嗱，所以其實調翻轉頭，如果美國特朗普真係能夠喺嚟緊嘅呢幾個月係美國過到個減税的話咧，其實中國要跟減税，香港亦都要跟減税，特別係利得税添。咁有好多人香港人係唔知喎，我都想講下啲會計上嗰個事啊，我都係聽翻嚟嘅。美國咧就其實而家有個全球嘅報税計劃，喺2012年咧有個法案出咗嘅。咁咧就所有美國人咧就喺全球都要報税。如果你唔係美國人咧，你要優 惠 啦，就W8方啦。咁而家其實最先跟咗嘅就係英國同埋日本。喺嚟緊嘅2018年咧，就70歐盟嘅國家咧就都會參與喺呢個計劃。70个国家都会参与。咁而家讲紧嘅乜嘢咧？但系香港系冇份嘅。如果你系美国人嘅时候，你除咗去一个外地工作，除咗交当地嘅税之外，你系再如果税差系同美国税差之后咧，你系要再交翻，即系再补翻交嘅。如果你唔交或者你赚到嘅钱咧，我系会去嚟查你嘅。咁而家问题就系话，就系因为呢个法例，好多人好多嘅公司同埋有私人啊，呢个税务嘅问题咧。美国点解可以去减税呢？就因为佢而家有咗呢个法例，你喺外地所有嘅围绕嘅国家，你漏税嘅我都攞翻翻嚟。其实个税收减咗税之后系冇减少到，可能会系增加翻。咁但系你其他国家就会好烦，特别系香港添。你香港咧其实喺个避税天堂系走翻落嚟咧，香港系唔需要申报，但系你系有责任签咗个法案咧，就系你要将嗰啲人喺美国嘅公民。嘅喺香港赚到嘅钱咧，系要申报翻俾美国。 系 咁，所以其实点解香港而家有26,000多亿嘅钱留喺度咧？就系因为自从瑞士俾人 系啦，即系 唔可以再做避税天堂。 系啦， 跟住而家加拿大其他喺围绕住美国附近国家，所有有钱嘅人都将钱拱晒落嚟香港，因为香港唔使避啊嘛。咁而亦都调翻转头咧，而家香港系撑紧。香港税务局咧系撑紧呢个美国嘅，因为点解？因为喂，你咁样，如果我每个人都去查，我点样加咁多嘢俾你咧？咁所以咧，陈茂波咧，嗱，香港一定系唔合作噶啦。我同你讲啊，咁所以陈茂波间公司咧，点解会俾人喐咧？其实背后咧都系俾美国政府喐佢嘅啫。嗱，所以好多人咧觉得啊，点解陈茂波间公司以前做间公司咁咧？其实调翻转头咧，都系关于咧中美嘅税务问题。嗱，呢个解释咗乜嘢咧？就系解释咗点解香港咁多钱派喺度。有好多人就覺得喂，調翻轉頭咁咪拍咗喺度。如果而家調翻轉頭息差係美國利息高過香港嘅時候，咁啲人咪自然就會係買美元沽港元嚟賺翻息，賺翻個利息咯，就係收息嘅，因為美國息高過香港嘛。 咁、嗯、美國息點解高唔到呢？香港息點解高唔到呢？就因為個錢好多白嘅喺度。咁、嗯、但係而家嗰啲錢呢，嗰啲會計師專業嘅會計師就會教嗰啲人揸住啲錢嘅人會點做呢？點樣避開美國呢個身份呢？買股票。 嗯、 另外買樓。因為買咗呢啲就唔計嘅。咁但係同時香港報税嗰邊呢都未冇責任呢幫你報呢啲嘢。咁所以其實香港呢就形成咗而家去到2018年之前呢，香港其實都冇機會加息。所以啲人晚講樓價會跌啦會跌啦，其實啲人都唔知呢啲事。嗱，你問返啲會計師其實全部都知道呢啲嘢。不過就唔同你講。銀行公會亦都次次出嚟講，香港呢嘅錢呢係派咗2000幾億喺度呢係冇走到。咁啲人呢就猛喺度香港，香港嘅聯繫會呢港會跌啦、嗯、你啲錢走啦，準備啲港股就會跌㗎啦，全部係錯嘅。銀行公會唔知咩唔通，咁但係冇人從來冇人解釋嘅，因為香港拍咁多錢喺度。嗱、這、呢個形勢會變呢，可能會去到2018年先變。咁、 嗯、 但係個問題出現就係話，其實如果任志剛而家講呢個財政預算案赤赤字呢，其實如果美國一減税開始、嗯、喂可能逆步逆趨出返嚟香港都係要跟減嗰個公司利得税或者個人所得税，係、 嗯、 要減，因為要維護實際有競爭嘛。咁到成時嘅政府嘅收入咧，可能會短暫減少，因為你未開到新嘅税種啊嘛。咁、嗯、嘅時候咧，應付翻個國際，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呢一段嘅任志剛呢篇文出嚟就係、是、啊林鄭月娥一個慈悲為懷嘅人出嚟會幫我哋咧係惠及嘅勞苦大眾。傻，冇谂咁多，冇咁多虚拟嘅幻想，系国际嘅竞争力问题。 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佢减税啦，咁同时间，我觉得其实佢以林郑嘅做法咧，即系佢都系一啖沙同一啖屎嘅，都似系会。即系如果佢真系要做个赤字预算嘅话，喂，咁首先你系咪有啲做法系可以喂？叫做系令到嗰啲有收口先，系嘛？咪派糖咯，系咪？即系等于吓、啊，你嗰36亿嗰个教育资金，系嘛？嗰、那个教育嗰、那个拨款咁样都系嗰个做法嚟嘅啫嘛，都系。 唔系我个人就会睇两样嘢啦。如果真系香港系迫于无奈跟美国去减税，咁我就会睇佢会唔会将个全民退休保障呢个恒常性开支摆喺度， 摆喺度啦，系啦。 如果佢能够摆个全民退休保障出嚟嘅，喂，调翻转头，我就觉得，喂，咁你两边都行。咁你香港財赤字預算我冇所謂。 哦，即係嗱，如果你以你講講法咧，就係、是、全民退保咧，其實係一個 trump card 嚟嘅，即係喺適當嘅時候咧，哇，見到有重大危機嘅時候咧，就懟出嚟，係嘛？就捆綁式咁樣樣，喂，即係要你做一個 trade off。 冇錯。 啊， 咁我 但係未必會出現呢種咁嘅狀況。 嗱，如果未必要出現阿龍，如果未必出現呢種狀況咧，就即係一個好差嘅狀況。 嗯， 因為如果你到時你就唔好喺度大仁大義，任志剛同你林鄭月娥就唔好喺度大仁大義，話香港嘅財政107条嘅基本法財政嗰個赤字嗰個財政嗰個原則係要用重新去演繹佢。你唔好咁講啊，你唔好咁講，因為你都係沿用翻曾俊華嘅派糖方式。 嗯， 咁嘅時候我同你講，喂。咁即係又都仲係呃緊我哋，嗱、 嗯， 所以咧調翻轉頭，你唔好我哋呢啲嘅網台節目，我哋一定係講呢啲嘅，喂，同埋你哋係做真嘅定做假嘅嘢、嗯，我哋大家一定要心水好清，睇清楚呢，係、 嗯、 嘛？ 因為咁樣嘅，如果當你任志剛係講咗呢一樣嘢嗰陣時，而你林鄭最少拋出各即係要回應嗰陣時，係應該係拋出各種唔同強積金或者恆常性收入改革嘅呢啲咁嘅方案。嗯、但係如果你聽到佢而家咁樣嘅回應，其實喺互相交波嘅話咧、嗯，你講最差嗰個狀況，其實係大家已經醖釀緊㗎啦。而且再講緊一樣嘢就係、是，喂，大家都喺度吹緊啦，喂，即係點解高鐵咁快一定要一地兩檢啫、嗯？其實大家預計咗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你高鐵最少喺林鄭任內一定會通車嘛？一通車到時到後咧，話嗰筆咁樣嘅恆常性支出，喂你 嗰個應該係高鐵，唔係嗰個應該係地鐵 係啦、啊，但係問題， 但係股東都係佢啦，股東都係政府啦， 股東係政府，咁喂蝕咗，然後你地鐵或者到時到後，政府你要建立一筆基金，左手加右手俾地鐵走去維繫住呢一條高鐵，喂咁嗰筆都係嗰筆反而係恆常性支出喎，赤字預算可能係咁樣建立一堆基金咁樣走出嚟嘅 喎。咁嗱，如果港鐵呢、這個唔係港鐵同高鐵呢個咧，其實政府係有空間嘅。 嗯， 其實點解有空間咧？係好簡單嘅啫。地鐵咪要照跟通脹加價咯，跟住又將港鐵收到嘅股息，就睇用咩方法派翻俾啲乘客，咁咪搞掂咯。明明喺账面上，咁咪搞掂咗咯。 系啊， 所以因为一样，明明港 港片一样是高收入。 我哋讲到高铁，不如下一节再 讲。下一节再讲啦。 好， 加速阵。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